啊，那么这个人很粗鲁，在这个五族麾下多年，他见到这个六族的时候得了一波不服气啊，想去把他夺回来啊，真的给他追到了。跪到之后，那慧能也晓得这个人不好惹啊，啊，他这个是有力气啊，孔武有力啊，那不是一个平常人啊，啊，那怎么办呢？好，他目的是来抢一波吗？把一波摆在石头上，自己躲起来。啊，这个慧能一看到，哎，一波摆在这里，啊，也知道了，啊，算了，你躲起来躲起来，我一波拿到手就行了。谁知道他的衣钵去拉不动，你们想想，他是四品将军，衣钵多重啊，你们想想，绝对不超过一公斤，他小孩都能拉得动吗？这个将军为什么拉不动？他就晓得了啊，这护法神守住在那里啊，不该是你的，你拿不去啊，啊，于是乎这个真正发心忏悔是来求法啊，能大师给他一说法他就开悟了。你们想想啊，五族比六族长吗？为什么他在五族会下那么多年他不开悟啊？慧能大师几句话就点醒他，他就恍然大悟啊。六族会下的时候所度的就是开悟大彻大悟的明心见性的43个人，他是第一个啊。什么原因呢？他听话了，这个时候他真听了，他可见的他在五祖会下那么多年，虽然天天听法耳边风没有在意 啊，所以他不开悟。到这个时候看佛拉不动了，是真正发了虔诚心。啊，所以啊，这个悟不悟就是对于这老师相不相信啊，是不是百分之百的顺从啊。慧明在当时的时候那就是没话说了，百分之百的依从，所以这个一点是破了啊。那么由此可知，那些没有开悟的人都是不听话的学生啊，不是老师没有善巧方便啊，啊，不是老师不热心教导啊，他不听那有什么法子呢？这是无可奈何的啊，老师有再妙的方法你不接受那也无可奈何 啊，所以诸位要明了这一点。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32应身，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一定都是到他快要成熟的就这个时候他完全会接受啊，他不接受的就来了没用啊，完全能够接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一点就破了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啊，那么由此可见的时候是不是思诚里面特别着重的四字道惑啊，这个时候老师给学生真是一个心啊，一心无二心啊，啊，心心相印啊，所以是一点就通了。啊，那么我们没有见到，就要依靠老师。要真正发心啊，依靠老师啊，像古人不开悟，绝不离开老师一步。啊，我是很可惜啊，禅林宝训没讲完。禅林宝训里面一共是有三百段的，一小段一小段，300段的。啊，我讲的大概不到40段啊，那么只讲了1/10啊。 啊，那么为什么不能讲下去呢？对不对？也有因缘啊，所以诸位念念禅定宝训，你晓得从前人如何事事啊，怎样的态度对待老师，所以他成就了啊。老师要看一个学生，看他快要成就的时候了啊，也是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助他啊。而在禅定宝训里面所看到的 是一种是根本就无理啊，不讲理的方法，欺负人，不讲理欺负人。他这个学生一点过失都没有啊，故意找麻烦啊，这是什么呢？叫他修忍辱啊，看他能不能忍啊。不能忍呢那就算了啊，能忍的时候还要加深啊。里面有一位，我的时间久了我都记不得了啊，到最后的时候，是总是老师的时候，一看他不顺眼，讨厌他啊，他怎么样子讨好自己啊，最后把他签单啊，签单之后什么啊，他这个晚上啊睡在走廊上，还是不开不离开这个庙啊。老师晓得，故意装不知道啊，白天就听经的时候呢，在窗子外面偷偷的去听，谁老师这么想啊？以后的时候，好这个是怎么驱逐，他都不懂啊。甚至于老师这个洗脚水呀，啊，倒到他头上，他还是不懂。最后老和尚宣布啊，这个要请新住持，他老人家要退休了。请谁呀？就是请你那个啊。所以多少年的折磨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大气呀 啊久炼成钢啊啊，不经过这个折磨的时候，那个忍辱波罗蜜从哪里学啊？慈悲心从哪里培养呢？没地方培养嘛啊，整个寺院的大众将来他要统领大众，大众对他如何能够心服口服呢？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老和尚陪着一个人苦口婆心，真正不容易啊。他这样一做的时候，提拔他下来，大家服了。为什么？想想什么？我们做不到，哎，他都能做到，别人做不到啊。忍人之不能忍呢，他成就了啊。这是看重的人啊啊。所以诸位要记住啊，我们以前在李老师会下啊，李老师他对人是如此啊，看你这个人亏成就了，常常找麻烦，有打有骂，看到你这个人不成器呀，啊，对你很可惜啊，非常可惜啊。那么从哪个地方看呢？打你骂你，你对老师并不怀恨，这是一个可教的人啊。打了一次骂了一次，怀恨在心啊，这个老师也没怎么样啊，他看我就是不顺眼，那么老师当然会知道这个事情，下一次对他的很客气了，从此以后都很客气。为什么呢？不给你结冤仇，不给你结冤仇啊。你要来听经随你来听，你听多少随你多少，不会教你，那不会认真教你啊，就是什么，你不能忍受。你这样的学生等于是放弃了，舍弃了 李老师教学是这个讲法。那换一换，你真正肯接受，他真教你。啊，你能够接受一分，教你一分；你愿意接受十分，就教你十分。啊，你那个量很小，只要一分。他说：“他我多教你一分，我白费了力气。为什么？你只能够接受一分嘛。啊，教你两分，你两分你就受不了了嘛，你就无法接受了嘛。啊，所以老师对待学生没有偏心呐。啊，这是老师对这个对那个的没有偏，真的没有偏心。”啊，二是学生呢，个人根性不相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学有差别。啊，这个道理在此地。啊，佛法是世出世间最大的学问。没有个十年八年不能入门呐。那么诸位想想看，今日之下有几个人能够跟一个老师跟个十年八年的，实在是难啊。现在人想学这个，哎呀，最好几个月就学会了就毕业了，这才最高兴的啊，三年都嫌太长了。实际上诸位想想，三年能学到什么东西？啊，纵然一天上八小时课，三年都有限了。啊，那么这一点的时候呢，希望我们大家要明了啊，要懂得啊。真正遇到一个善知识，如果你要是轻易离开了，这真正可惜啊。佛法里面常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这个机会也一试过失去之后，这很难就得到啊，很不容易得到第二次的机会啊。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学成败关键的所在啊，一定要见到啊。见到以后你就想留在老师身边，老师也不愿意啊，老师必定叫你出去参学啊。为什么呢？唯有参学是历思练心，才能真正的增长你的定力啊，增长你的智慧啊，把你这个境界不断的提升，那是参学的事情啊。所以老师要是留你再留你到身边的时候，那对不起啊，你有能力出去参学，不叫你参学这是不可以啊。没有能力参学，老师不会叫你参学啊。你自己要愿意去参学的话的时候，出去的话，那你就舍弃了老师啊，你是放弃了修学的这个程序啊。那么这是说到啊，这个见到啊，修道而后才正道，此地这个入灭呢，修道入灭啊。你看，从见道而后修道，就修道而后正道啊，入灭就是正道啊。那么在他将正未正的这个时候，这事实是个难关啊。观世音菩萨实现了阿罗汉的身份 啊，这个声闻就是摩罗汉啊，来帮助他啊，证得摩罗汉果啊。那么前面讲的呢，这是四圣法界啊，下以下呢，那是讲六凡法界了。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有差别了啊。前面四圣法界啊，若诸有学啊，因为有学的人呢，都是已经见了道的人啊。那么以下的这个凡夫没有见到。没有见到的人跟见到的人呢，那个心理不一样啊。见了道的人啊，心在道上；没有见到的人啊，心在五欲六尘上。这很大的差别啊，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相同。所以说，若诸众生，这个底下听众生啊，不是称呢学人的啊，前面那个都是那都是、修道之人啊，称为学道之人啊。这个以下呢是众生啊，于心明悟，不犯欲尘，于身清净呢，我与彼前现梵王身，二位说法令其解脱。那么这是一类众生，也算是不错了啊。他修什么呢？希望能升天啊，而且这个升的天很高啊，色界天，这个梵王是色界天呐、比起我们一般人呢，这个志向就高了。所以今天这个世间有许多的宗教，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将来啊能够升到天堂啊。实际上这个天堂呢非常的广泛啊，也有很多很多的等级啊。那么像大梵天呢，这是相当高的等级啊。那么像印度这个婆罗门教啊，这个像瑜伽素论呢，他们目标啊都是在梵天啊。那么可以算是世界高级的宗教啊。那么我们要问，到底有没有这些梵天啊？世间所讲的这些天人鬼神，这一些宗教里面所讲的啊，到底有没有啊？如果你们要提出这个问题问我，我会反问你，你说有没有你想一想，前面经文所讲寻业发现，你从这个理论去推想，你看有没有如果对于大乘教理通达了，这些问题都会远离了啊。为什么呢？十八界一真庄严全是自己心识妄想所变现的，那怎么会没有？你有这个心，有这个念，就有这东西啊。因为一切有为法，没有自信嘛。前面独觉圆觉就讲过嘛，没有自信嘛。 所以一切这些皈依神呢，的确是存在。天堂真有，不是假的。有大梵天，有六欲天，有四禅天，有四空天，决定是真实，不是假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去得了呢？当然可以去得了。华严所讲的，应观法界心，一切为心造嘛，那怎么会去不了呢？我们造的这个因缘与他的因缘相应了，就去了，就感应道教了。所以这一类的众生，他求升天堂，于心领悟，这个于是指的欲望。那么换句话说，他认为欲界是误会的，这个色界呢，是光明的。于是乎发心呢，超越这个误会的欲界，希望能够升到光明的色界天。下面这一句是讲他修学的方法，不犯欲尘，欲身清净，这是他们修行的根本法。不管他修的是什么样的法门，他这个理论依据就是这两句。换一句话说，他理喻这个欲尘是指欲界里面的五欲六尘。诸位记住，欲界里面的五欲六尘他都能够舍掉。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欲界里面的色身香味触法他都不染，这个时候才能够得到身心清净那么在我们佛法里面常讲呢，这些人的时候修什么呢？修四禅八定，上品十善，四无量心，他修这个，修成了，我们看他这个功夫浅深，这个就是色界的菩萨界。那么观世音菩萨看到这样的人，也满他的愿，他的愿不求解脱吗？只求这个天上的富贵，天上的清净，他的目标在此地，菩萨满他的愿，为他现梵王身，这是大梵天的这个天王的身份，来给他说法，令其解脱，这个解脱不是真正的解脱，是在欲界里面解脱了，欲界解脱，跳到色界上去了，所以这个不是三界的解脱，像前面所讲的这个解脱的时候，那是超越三界，这个只是超越欲界，超越欲界，我们叫它做解脱，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世间。高级的宗教全都出不了这个范围，一切宗教出不了这个范围。那么再看底下一段，若诸众生欲为天主，从灵诸天，我欲比天现地世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那么这比前面呢就低了很多了啊，这是讲的欲界天。而欲界天里面呢是代表的是忉利天啊，这现地师身就是忉利天主啊。那么这一类的人他们不能够舍利欲界的五欲六尘啊，就是欲界的种种享受啊，他没法子舍利啊，但是他呢也求本性啊，在佛门里面讲呢求十善业道啊，上品的十善业道能够感生欲界天的天主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天主啊，满足他的欲望啊，成就他的功业啊，他呢想做天主啊，这一类众生想做天主啊。那么看起来这个志向也不小啊啊，有很多人呢想在世间啊竞选总统啊，去做国王，他对这个世间呢他不太喜欢啊。为什么呢？他晓得世间就是做了国王做了总统啊也很苦啊，这不自在啊啊，天上去做天主，做天上的王，做天王，这大概自在多了啊，必可。为什么呢？天比人间清净啊，天的福报比人间要大得太多了，要殊胜太多啊。所以他发心呢啊，不愿意做人王啊，愿意做天王。有没有呢？这就是有啊。出家人当中啊有很多你问的修行啊，你的心你的愿望怎么样？有的人想，我这一辈子苦修修行，希望我将来来世做个总统啊，我要统一大众。哎，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并不往并不多啊，有很多人，还有很多人说，哎，我来生呢做大官的富贵呀就好了啊，目的在此啊。你要去看看这个过去这个高僧语录里面，你就能看到啊。因为他看到这个人间富贵啊，他动心了啊，希望自己也能够得到啊。那么他来生这一生所修行的福报一转世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啊。所以如果要觉悟，就世间纵然是人是帝王是总统也不自在啊，也很苦，不愿意受，我也去做天王做天主啊。那么他如果修的这个福报很殊胜的，他也能得到啊。刚才给诸位说的上品的十善啊，或者是中下品的四无量心，的确能够得到这个欲界天的天主啊。那么他有啊同林助天啊，有这个愿望。菩萨真是慈悲呀！啊，好，你有这个愿望，满你愿啊。我与彼前现第十身啊，就现这个八三天天主的身份来给他说法啊，帮助他成就啊，帮助他满他的愿望。佛真正是佛门广大了啊，你有什么愿，佛菩萨都会帮助你成就啊。可是这个有一个原则，善愿啊，不会帮助你成就恶愿啊。谁帮助你成就恶愿呢？魔王 那魔王跟活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啊，活菩萨帮助人呢，成就善愿，啊，就是你将来做国王也是个好国王，啊，也能够爱护老百姓，啊，为大众造福的这个国王，啊，这个活菩萨成就的。啊，如果你要做一个暴君，啊，独裁专制，啊，只贪图个人呢这个权力享受，不顾老百姓死活，这样的王，佛菩萨不帮助。啊，谁帮助呢？有些恶魔，啊，魔王帮助他，成就他。啊，那个魔王有力量。但是各位要想，这里头还是有一个原则，众生呢没福的少，众生造的罪业太重了，就会出现这样的网啊。罪业太重的时候，诸佛菩萨善神不能度你啊，这些神呢都远离了，善神远离，恶鬼屯门，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善神都不在了啊。所以我跟诸位说，这个善神有啊，我记得了，大概是在民国二十几年啊，我是好像才几岁，祭祀的时候啊，六七岁，已经记得事情啊，我那个故乡啊，出了一个怪事情，这个城隍啊搬家了。各位晓得，城隍是福德正神，保护这个地方啊。怎么知道搬家呢？啊，那个时候啊，我住在我外婆家里。啊，我们自己家的是在乡下，我外婆住在城里，啊，住在外婆家里，啊，这个外婆隔壁，但是隔壁隔好几家的事，不是完全隔壁。有个邻居啊，得了病，病得很重，啊，请这个医生看都看不好。那么他嘴里面说话叫他家里人，他说城隍老爷要搬家，拉夫啊，啊，拉着他。啊，就是要他帮助他去搬东西，啊，很苦。那么他就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说：“你赶快烧钱，烧纸钱，我有钱就可以雇别人代替他。”有这么回事情。哦，于是家里就烧很多的纸钱，哎，他病就好了。他大概是请到代替的人了，啊，请到代替的，他就没去了。有一个这么回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大概过了有一个多月了。啊，在那时候还是一些军阀的时候啊，啊，一些军队啊，啊，也是秘密的进行，因为怕这个地方老百姓反对，啊，在一个夜间的时候，把这个城隍庙的时候全部破坏了，啊，把里面的神像通通都给它打碎了，啊，所以以后城隍庙就给他们作为驻军队的这个机关了。哦，我们在想的。跟那个害病的人说，一个多月以前，这个城隍啊，已经全部都搬走了，搬家了。啊，这个地区以后就常常有乱了，啊，不会像从前那么安定。啊，所以一个地方一要遭难的时候，啊，老百姓造的罪业的重的时候，这些福德正神，啊，总在几个月之前呢就离开了。这里开啊，他们离开之后进来的都是妖魔鬼怪啊。你们各位想想看，这个地区的老百姓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啊？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啊。我们学佛的人也是如此啊，心要不在道上，我们虽然供于佛菩萨，我的佛像，其实所有菩萨都不在道上。 啊，在道堂什么呢？也是妖魔鬼怪。啊，冒充佛菩萨来教我们，不是真正的佛菩萨。啊，佛与魔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去感应，一念心正，感得佛菩萨来用。一念心邪，感得妖魔鬼怪来用。啊，那么是佛菩萨也会变现啊，种种身份。但是诸位晓得，啊，帮助我们行善的，成就我们善愿的，啊，你就是世间最低的这个愿望。啊，我学佛保佑我家里人平安，啊，保佑我自己升官发财，佛菩萨也会帮助你，也会叫你圆满成就你的愿望。那不是正的吗？佛菩萨保佑我，我今天到外面去偷去抢，保佑我这个刑警队不要抓到我，佛菩萨不保佑你的。为什么那不是正的吗？啊，那是邪法，不是正法。啊，凡是正法的时候，佛法才会保佑。啊，一切善念都会成就。啊，所以真正学佛要能够相信得过啊。啊，连了凡居士能够把这个命运转过来，就靠着信心。啊，他真正能相信。啊，那么在南部啊有一个同修，我是前南部讲了六年了，前三年在这个凤山莲社主云法师那里所讲的，啊，讲了几部经，有一个老太太老居士，啊，她做了笔记，啊，那么最近呢，她把这个笔记印出来了，她说寄了两部分给我们，我们现在还没收到。收到之后分发给同学们，你们看看，啊，一个老太婆，啊，60多岁了，啊，每一场听经他都记，啊，他记的是札记，因为他一句一句整个记下来，他没有能力，啊，他听多少就记多少，啊，这个笔记也很特色，在南部啊。许许多多人对他非常的赞叹，啊，所以希望提供给你们同学做参考，啊，他那个方式有一点像刘成福居士记的札记一样，啊，可是他的程度没有刘成福那么高，啊，刘居士记的东西当然是非常之好，啊，他记的东西很忠实，啊，很朴实。啊，的确有他好处，啊，跟他人一样，诚诚恳恳，一点虚伪都没有，啊，所以文字没有修饰，啊，非常的朴实，啊，那么希望，像他自己所说的抛砖引玉，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发现，啊，真正的这个听讲之后。能够有一点心得，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